मंगलकारी हूँ।

Kalyane. Sase, sase, gu, di. 你们有这个禅堂以及个人静坐的小房间可以禅修，再加上安静的住宿环境，好好的利用这些设备，好好的利用这个禅修中心所具有的这么好的法的气氛，从明天开始要非常的精进，精进的修行，不要浪费一分一秒，要善用每一分每一秒，从你所有的痛苦当中解脱出来，从你所有的痛苦当中解脱出来吧。现在你可以静静的、默默的回到住宿的地方休息。从明天开始，要非常的认真，非常的认真。